我们来揉点吧。 好吧， 你先来。 两点。 没事儿，再来一次。 两点。两点。两两两两两两两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疑是华上。你们是不是没有投月票啊？要不然我为什么永远是两点？ 第193集。眼前的封印师站着不动，穆家佐懂了，这是挂机呢。他便示意帮众去拿东西。晴子当头几人不想就这么走，他们开服就被这大佬当 ATM 机刷怪，后来剧情副本一路被碾压，如今好不容易遇到这等好事，哪能轻易放弃啊？ 不留点啥？比如和他搞怪合个影，到此一游啊什么的，或者在他面前放个蜡烛，证明咱们来过。总之我是做不到对他视而不见。 我也是。来吧，你们拿东西，我们合影。 穆家佐听得想笑，没等开口，不远处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找死。 几人扭头，见如意的打完本回来了，开口的正是如初。根本不需要废话，双方顿时站在一起，技能扔得到处都是。方景星进来时看到的就是这幅画面，他见江晨一动不动地站着，便知道是睡了。穆家佐几人一看见他，更加没有抵抗的心思。好在最先拿东西的人眼见情况不好，提前传送走了，也不算白来。如意一行人把他们杀回去，查看系统公告，发现少了两根黄瓜，情深长寿唏嘘。 唉，毕竟是一群单身狗。 行吧，给他们用。 我这边直播呢，注意点。他说完来到江晨的面前，正犹豫要不要喊几声，就见对方动了一下。刚刚院子里太乱，江晨被他们嚷嚷醒了，抬头看向了他。方景行怕他又睡过去，急忙道： 把眼镜摘了水，记得关灯。 江晨意识不清醒，从鼻子里挤出一声嗯，习惯性地抱了抱他，直接在他怀里下了线。方景行心里软得一塌糊涂，伸手搂住他，看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弹幕顿时炸了，他们虽说知道暗名是方景行，但实锤了还是很激动，正要发点儿，你抱着别人男朋友干什么，看你这次还怎么糊弄我们，大佬竟然能这么软等等的弹幕。就听见他们联盟男神笑了一声，十分愉悦。 我家宝贝儿可爱吧？ 等会儿，这中间是不是略了点什么过程？ 到底为什么能从赖账一下子跳到炫富的阶段啊？ 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吧？ 他可爱，但你不可爱。 男神，不解释两句的，瞒不过去。就干脆丧心病狂嘛。 这算官宣？ 方景行连发了好几个红包，见他们的画风终于统一，看着一堆百年好合的祝福，笑道： 谢谢。 他说着回到竞技场继续打排位，无论他们怎么问他和江晨的事儿，都没有再提。大粉们知道他比较注重隐私，带头控了一波屏，很快让话题转到了别处。等江晨第二天上线的时候，已经风平浪静了。方景行正在菜园里采摘。 早啊。 早。 江晨上前帮忙，后知后觉想起下线的事儿。 昨天你用哪个号过来的？ 小号。 暴露了。 他们早就猜到了，不意外。江晨一想也是，便跟着他把能摘的蔬菜都摘完，放进了仓库里。新春活动有时段，其他的得过几天才开，目前只开了一个爱吃年夜饭，而准备年货是有帮会贡献的，还能得到一些小奖品。江晨对这活动接受良好，打算去打个猎。这时便见方景行拿出了五张传送符。阿义过零点给我的。江晨顿悟，哪怕学生党们放假了，大多数也都是在睡懒觉。早晨人少，他们能趁着这个时间去别的帮会逛逛。二人便靠在一起用了一张传送符，到了白龙谷的帮会，发现后院没人，成功抓了两只鸭子，心满意足地回去了。他们正要用第二张，七号就来了。十号一天只能玩四个小时，现在还不到他上线的时候，七号是自己来的。他笑眯眯地和他们打声招呼，对上方景行手里的传送符。 你们要去偷东西，我也去。 二人没意见，示意他过来，开启了传送符。只见眼前一花，他们到了新的菜园。耳边听见一声我去，抬头一看是镜中人。镜中人属于早起的大学生，但这没什么用，因为帮会里就剩他一个人。不过输人不输阵，他急忙上前挡住他们，却见两位大佬压根不理他，而是看上了自家帮会的小乌鸡。 趁人之危，是不是个东西？ 昨天 镜中人想起他们昨天也是趁人之危，干咳一声，闭上嘴专心攻击。作为一个奶妈，她的攻击技能是少，但偷东西是有毒条的，普攻也能打断，只要打断他们，他就可以护住年货。然而想得虽好，只见江晨伸手一个封印符，直接将他定在了原地。接着三个人把乌鸦赶到了另一边，远离他的攻击范围，开始抓鸡。小偷一方伤害减半，控制技能同样如此。镜中人很快恢复自由追过去，结果方景行回头一个诅咒，再次将他定住了。他顿时悲愤， 哼，是可杀不可辱，有本事你杀了我们。 大过年的，打打杀杀多伤和气啊。 那你们把我们的鸡放下。 三个人充耳不闻，回了帮会。传送符的机制是先同城，再是曾经组过队的玩家的帮会，然后才是排陌生帮会。七大帮会都在主城，江晨他们五张传送符用完，全抽到了同城的，收获颇丰。几位帮主中午一上线就看见了失误记录。这个时间点是两位大佬的嫌疑很大，但为啥是三个人呢？作为目击者的镜中人道： 还有个妹子治疗，叫做香草甜甜。 几位帮主立刻痛心疾首， 太不要脸了，为了能多点胜算还特意带着治疗。 好好的一个妹子就这么让他们给带坏了。 被带坏的妹子睡了一个午觉，两点准时上线。十号也来了，站在菜园给蔬菜除草，听说他要出去玩。 我偶像快来了，咱们一起呗。 七号上午和他们玩得很愉悦，点头同意了。这时之间光影一闪，院子里出现一支五人小队，特别眼熟，正是精进联盟的人，带头的是金十六。十号扔下铁锹就冲了上去，双剑舞得顶礼霸气。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